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今天呢是2021年的最后一天，北京的晴好天气也将一直延续到2022年元旦假期。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5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0下7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昨天的0到24时，全国新增本土病例166例。八达岭长城支付宝小程序上线首款数字纪念门票。2022时间的朋友跨年演讲如约而至。好，下面是详细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通报，昨天的0到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95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9例，含3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本土病例166例，陕西165例，其中西安市161例，咸阳2例，延安2例，山西1例，在运城市含1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在山西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病例，在上海。国网北京电力公司昨天联合市城管委等多个部门开展了风筝安全放飞护航北京冬奥电力设施保护宣传活动。由国网北京电力公司自主研发的激光除异物装置亮相，将紧急处理风筝搭线等问题，保障平时和冬奥会期间的供电稳定。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宣传活动中，国网北京电力公司检修分公司马立博给市民详细介绍了放风筝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 风筝线都是尼龙绳，绝缘强度不够会导电，输电线路表面就是导体，风筝线挂上去以后会导电。 因此建议市民放风筝的时候线长不超过150米，远离高压输电线路，另外不放大型发光风筝。国网北京丰台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主任黄佳介绍说， 这种风筝特别的高，而且它上面带灯是可以导电的，搭到线上几秒钟就造成电网的事故，同时也会危害咱们放风筝人的安全，而且对输电线下的居民的安全造成了危害。 为了解决风筝搭线问题，国网北京电力公司自主研发了一套激光除异物装置。工作人员简春武介绍说，这套装置在除异物的同时不会损害电线。 它由发电机和电脑控制平台、激光发射器三部分组成，它原理就是让激光在100米范围之内一发热，瞬间就把挂在导线上的风筝线烧断了。 国网北京丰台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主任黄佳介绍说， 每年我们整个北京市电力公司有1300多人在开展输电的架空线路的电力设施保护的工作。在冬奥期间呢，我们会对重要的线路呢进行值守，同时呢，我们也会加强输电线路的巡视工作。我们也有摄像头在24小时监控我们这个输电塔周围的情况。但是无论怎么样，希望大家跟我们一块儿保护好电力设施。 我们再来关注北京八达岭长城今天上线了长城内外哀游延庆支付宝小程序，并且发布了八达岭长城景区的数字纪念票，这是全国首款数字纪念票，所有实名认证的游客都可以通过支付宝小程序来购买获取。今天晚上的8点30分，在五粮液成都金融城演艺中心，罗振宇将带着第七场时间的朋友跨年演讲如约而至，以原来还能这么干的主题讲述这一年的社会创新、企业创新和最佳实践，呈现一组中国人、中国企业在面对挑战时的新干法和新思路。和往年不同的是，跨年演讲首次空场举办，罗振宇也将独自面对12000个空座位现场观众跨年的新挑战。我们再来关注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的来电热点，今天的是2021年的最后一天，有人即将背上行囊回到家乡，有人依旧会乘坐地铁、公交重复日常。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也请广大居民要做好个人卫生防护，减少聚会，勤洗手，多通风，外出注意疫情防控。一起来连线12345市民服务热线电话受理大厅工作人员崔娜。崔娜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市民来电情况。 好的，主持人。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表扬基层工作人员爱岗敬业相关问题。李女士反映，自己到房山区长阳镇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业务，07号窗口的2位工作人员办事效率高，服务态度好，市民非常满意。刘先生反映，居住在朝阳区团结湖街道水锥子东里小区，自己车位处有棵大树，频繁从树上掉东西，